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6度，未来3天本市以晴为主，夜间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防寒保暖。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北风风力逐渐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大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提示几条事故路段，西部地区的西四环堪丹桥以南堪丹桥以北南向北的方向，北部地区的北二环钟楼北桥东向西，还有北五环仰山桥呢东向西，东部地区的东三环京广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四惠桥以及慈云寺桥南向北，还有东五环环铁桥以南南向北的方向呢，都要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嘿，这一开始就看着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斗大的一个月亮。 斗你见过吗？ 好像不算大，我这个形容说的是。 对对对，比斗还大的月亮。 那你说说应该怎么形容昨天晚上那个月亮之大之亮。 就是肉眼可见整个月食的全过程， 哇！ 以我这近视的肉眼，然后可以看见月食的全过程。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刚才王一同学说他这个肉眼能看见的时候，推了推自己的厚厚的眼镜片。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概有6-700度吧， 是吧？7-800度吧。 好，不能往上涨、 不能再涨了。 对、你以为这是？ 我以为你再加上散光呢。 是有散光， 哦、是有 啊。 对对对， 嗨，我还 还有斜视。 嚯！哦，那我还是 对我们这个。就是机能 有缺陷， 不 尊重， 我也是 啊， 我带着隐形的。 所以今天咱就是说月亮， 是 因为我们一早上起来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月亮照片，以及呢、 哎、 昨天晚上自己跟月亮有各种各样的交流 啊。 今天的话题不说月亮好像就不对了， 那当然了， 就说说昨天晚上月食的时候 啊，月黑风高的时候啊，不是月食， 哎，它是渐渐的变黑的 啊， 渐渐的啊， 月食的时候你在干嘛？ 那就是说昨天晚上月食的时候点点点儿。 对，因为估计呢、 啊、 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个天文的爱好者，对这消息特别关注、 啊、 比如说架着望远镜啊或者怎么样，就静静的等候。 没错， 可能有人干着干什么突然说月食了。其实我这事儿啊我自己还报过 啊， 在各种这个节目当中都说过、 啊、 我昨天晚上也没意识到 啊， 吃半截饭服务员说哎月食了啊，快看月食啊，服务员先发现， 服务员全跑出去了， 一边上菜一边快看月撂下菜就跑了。 我天哪、嗯、这菜啊， 我跟他不一样。 你怎么着？你吃完菜再出去的？ 对，我加了口鸡肉，我才嚼着鸡肉。我想别光就是费眼睛，也得嘴也别闲着。 对，要么这菜凉了，你说到底给不给钱？ 哎、我这人不俗啊、 嗯， 凉了就不给钱了， 可是吧？嗨、 啊，所以今天就说说昨晚上月食的时候您在干嘛？ 伊 犁先生说：“没错，我就是那个。”我加班回家路上根本我就没看着， 我昨天倒看着了，但是怎么昨天晚上好多的朋友发朋友圈到今天早上起来都是五颜六色的月亮？ 对对对， 难道变颜色了？ 你得用专门的这种观测的设备才能看到、 哦、 你明白吧？ 我这肉眼是瞅不见的， 哎， 我这凡夫俗子， 他反正这个得有专门的观测 啊，大家伙呢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说说昨天晚上月食的时候您在干些 什么，就是那么吓人的哼，大晚上的 A 风高， 注意防火 啊！对，好吧， 好，接下来呢，您将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今年春运啊，这个大幕今天正式拉开了，有关方面已经准备就绪。 是，那么今年将继续推进车险电子化工作，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儿科诊疗地图正式运行，包含149家医疗机构可以查询乘车路线了。 热门小程序头脑王者被下架了。 嗯，新版的寻秦记遭遇了群嘲啊，就大家伙都看不上啊。新一轮的武侠翻拍热潮来袭。 哎，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咱们来说说交通方面的消息哈。根据北京地铁官方微博有一个消息，打2月1号6:30到7:30止， 嗯， 一号线天安门西站、天安门东站、2号线前门站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这就是2月1号啊6:30开始。 就是今儿 结束了已经 啊、 对, 对，结束了。 这个期间呢，各次列车在该站通过不停车。另外呢，需要提醒的是另外一个消息： 哦、 今天7:30开始到10:00，2号线前门站东北口，也就是 A 口，也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您可以从其他的出入口进出站。 对对对、 啊，这个比较重要，因为现在7:38，目前呢。二号线的前门站东北口，也就是 A 口，采取了临时的封闭措施。您从其他的口进出站吧。 对对对，您得注意一下哈。刚才我们聊到了今天啊，这个春运是正式拉开大幕了。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仅北京西站就预计发送旅客607万人次，平均呢是日均哈15.2万人次。为了缓解北京西站周边的交通压力，交管部门在北京西站北广场还专门新开辟了一条临时的洛克通道，并在南广场的环岛还多挤出了一条行车道，加大道路的通行能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北京西站还有3处临时洛克区，其中啊，北广场临时洛克区呢是设在了莲花池东路北侧中裕世纪大厦和瑞海大厦之间，旅客可以就近下车之后啊，通过下沉广场的4部扶梯刷刷刷穿过莲花池东路就进入到。 那是下沉扶梯呀、 啊啊、 你那是下沉滑梯、 啊、滑梯 刷刷刷、 啊！我就是希望快点儿。 什么滑梯？没有、啊， 没有，没有。 扶梯， 扶梯，扶梯啊！ 被你裹乱了。 好嘛，就进入到了北京西站和北广场进站口附近了 啊。 那么另外呢，南广场还设有2处的临时洛克区，分别是位于南广场环岛东侧和广联路的西段。 对 啊， 另外呢，春运前夕，21列今年春运增开的列车已经全面整修完毕。近年来呢，北京车辆段对增开列车的整修要求越来越高，目前车内各项设备设施的检修标准都与图定列车相同。今年呢，旅客乘坐增开列车时候会发现车 上厕所的设备设施将焕然一新。而针对近期南方出现的雨雪天气，列车还特别注重对电暖气、电茶炉的整修。列车驶入降雪的南方地区的时候，车内温度仍然会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这些改变呢，都将提高旅客旅程当中的舒适感。 对呀，就跟在家里一样哈。 就对，尽量的这样 是吧？ 对，是、你们家也挺 舒服，我们家挺舒服的。对对对，18-19度呢。 哦，是吗？ 啊。 那个还是要提示大家，因为今天早上我看新闻的时候，已经往重庆开的列车已经发车了。 哦， 对，其实呢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拥挤。 是 啊，人多是肯定的啊，也有人愿意赶这第一天凑热闹嘛啊，大家都要冷静，注意安全，人才的安全吧。 对对对 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其实有那个叫高铁医生，哎呦，发车之前各种检修 哦， 什么窗户好不好啊？什么那门能不能开关呀、椅子转的痛快不痛快呀？ 人就检修一遍呗。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从头到尾很辛苦的，为大家能够顺利的回家。 好，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哈。燕房线开通试运营已经一个月了，那么对于乘客反映的燕房线车厢的温度比较低的问题，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小征介绍啊，针对乘客反映的问题，目前的车辆已经是改变了新风的送风模式，在客流量不大的情况下关闭新风系统，减少车外的冷空气灌入车内。那么此外呢，还对车辆上的电座椅加热系统进行了改造，平均座椅加热的温度提高了5-10度呢。未来相关部门还要对热控的系统进行改造，加快散热的速度，要不然就太热了。 轨道交通都有座椅加热呀， 啊，屁股烫不烫？10度， 增提高了啊。 对， 说它原本不是很高的 哦，原来零下。 但是高磊是特别怕热的人， 是是是， 特别怕热。就我现在穿那个衬衫，一个后开衫，高磊穿短袖， 我们俩季节。 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不是本地人， 人胖就得转。 对，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呢，就是有问题不怕 啊， 最好的就是哎，提出问题呢，这个有一方面积极的解决， 是 所有的事情都会越来越好了 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 对对，昨天晚上月食的时候，您正在做些什么？ 咱先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个月亮。 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 并不是让大家说自己看没看这个月全 食， 对对对对，而是想说你有没有那种可能性，根本没注意，抬头哇，忽然发现这一天的月亮和平时不同， 哎， 这一天也许就和平时不同了。 啊、 今天就说说昨天晚上月全食的时候您在做些什么，也让很多爱发朋友圈的人注意到，并不是你的世界就是全世界人的世界， 嗯， 对不对？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聊一聊。陈姐说了，对我这种不好热闹的人来说和平时一样，只不过我的朋友圈炸了，都是月亮。他们的月亮怎么都跟月饼那么圆， 特别圆。 你瞎说，月饼早就不圆了。 哦， 都有棱儿。 是，就是比如说老北京吃那紫了红紫了白，它也不是， 紫来红紫来白， 也不是特别圆，鼓鼓囊囊的，你知道吗？ 下回你别吃。 阿修罗说，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吃饭，我就没瞅见月亮，今天看朋友圈 吃饭是瞅不着了， 对，我才瞅见这个超级大月亮的。 对对对对，100多年见一回啊， 152年呢。 嗯，小绝尘说，月食的时候我没闲着，哄孩子呢， 好 怕孩子变身呢。那、月食看太多了也没什么感觉 啊。 是啊， 这不100多年才有一次月全食吗？ 妈呀，您多大岁数了？ 对呀、您是什么寿星啊？ 都变身呢！ 哎呦呵，好，看看 明天节目初选，他要唱林志炫的《没离开过》，祝他成功，是不是年会呀、 有可能 啊、我特喜欢林志炫， 我也是，声音特别的高亢嘹亮， 对对对，高亢嘹亮、 就是鼻子老不通气儿，我觉得他怪别扭的。 对，你给他买点鼻通。 嗯，估计他试过没用过。来看看李荣源哈。昨儿呢，我准备了相机和三脚架，准备拍月食，但是呢，我没算好时间， 哦，从平谷接老人孩子回丰台，从平谷出来的时候就发现月亮已经少了一块了。 天狗来了 啊！ 当。 好嘛，赶紧回家，开车到这个京平高速北务服务区停车，我拍了10分钟，然后上车到北四环辅路，我又停车拍了10多分钟。那么从月食开始， 观测站呢追着月亮拍， 我就是一路向西啊、就没怎么拍到。到了丰台之后呢，我在停车场里支起这个三脚架，拍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月亮从最暗到满月我都拍下来了，冻得我是大鼻涕横流啊，那也开心啊。哎呀，媳妇儿一直陪着我拍照来着，媳妇儿我爱你、啊、 真的这绝对是爱， 真爱 给你温暖，对、嗯、抱着你让你不至于冻着。 关键就是看看你到底是拍月亮拍谁呀、啊、你 在运动过程当中我就想到月亮走 我也走， 对对， 我和阿哥到桥， 是不是绝对是月亮走，他 是是啊。这里也有阿哥阿妹啊，就他们都没闲着。 人就阿哥阿妹没撒手啊， 是啊。 阿尔伯特韩说，我带着媳妇在房山山顶上吃的鸭脖和那啃什么鸡，我赏月、 哦、 洋气不 冷不冷啊、嗯、姐们儿哥们儿 你、 啊、 你媳妇儿 啊， 炸鸡， 我的 辣鸭脖， 哦， 大月亮、 哎、 特别，外国人怎么说 啊， 罗曼蒂克， 一点都不 跟过去说再见，说昨晚上全民都在看月食，我玩 QQ 飞车，哎呀，我还跑了10局第一名，对，因为高手都撤出去了， 是吧？哎，我估计也是。 哟，这真是一个打时间差的好方法， 是吧？ 此时各大游戏高平庸的选手们是不是都脱颖而出？ 你都是不是已经打到了钻石级别 VVVVVVVIP 了？都已经。 你是不是嘴不利索才达到了这个效果？ 冻的，昨天 突然间说怎么样，这样的口齿也能做主持人吗 ？KC 就说了。从月食开始到月食结束，我一直都在加班，别说月亮了，还什么我都没看见。哎呦， 真辛苦，真辛苦。 我继续加班吧，我。 大齐说在家房顶上看月亮，而且拍下来整个，哎呦，这月食的过程。 哇，怎么还蓝弯弯的呀？ 蓝弯弯是那影啊。 哦，天狗已经吃了一半了。 天，好大的胃口。 这个又是百里透红。 那我问问这个影是什么影呢？ 不知道啊，太阳的影是吗？ 怎么是太阳的影？太阳自己能有影啊？ 那是 太阳照在地球， 地球投射过去的，挡住了月亮的影。 全让你说了，到底是投射还是挡住了？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之间。 哦， 也就是月亮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了， 是吧？你说这地球就碍事儿嘛？我告诉你， 嚯、哦，你碍事，你一边去。地球碍事，你可真了不起。 对，我还在地球待着呢，是吧？ 你是哪儿的人呢？ 我地球人。 你也配。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 我再也不跟你说话，太危险，真的。 就一说就带沟里了，是吧？ 不是，这被地球抛弃了怎么办？你还嫌他碍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王一， 我是地球人高磊。我得表个态。 继续收听，接下来给您说说热点消息。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昨天晚上月食的时候， 是 您在做着什么。 嗯 啊，做着什么都没关系，你就会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关注月食了，或者说不是刷了朋友圈的事儿，就真的是所有人都在关注的， 嗯， 对吧？啊， 我们也问问您当时啊在做些什么啊？ 对对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给您说说热点消息吧。 好好好， 嗯， 先来说条民生消息吧。 嗯 啊，自2017年9月28号北京车险电子投保专项工作上线实施以来，截至去年年底，商业车险电子投保率高达86%，交强险电子投保率达87%。电子投保形式逐渐的被市民朋友接受，目前的本市车主可以实现车险电子投保并获得电子保单，还有部分的投保公司的线下共享网点提供查勘、定损理赔及车辆维修服务。北京保险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那么今年啊，协会将继续推进车险电子化的工作，重点推动互碰自赔和农险电子化，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方便的服务啦。 接下来咱们说说小朋友看病的事儿啊。去年入冬之后呢，北京市流感发病明显高于了往年啊，其中呢儿童患者数量也比较多，很多家长啊在孩子生病之后都带着孩子直奔北京儿童医院或者是首儿所两家大型的儿童专科医院。 对， 其实呢在北京市一共有140多家医疗机构都可以给儿童提供诊疗服务。 哦， 于是呢，市卫生计生委会同首都之窗网站制作了儿科诊疗服务机构地图，为市民提供更加直观便捷的查询服务。这次纳入地图的医疗机构一共有149家。 嗯， 该地图呢支持分区查询，可以查询到机构信息啊，包含了医疗机构的具体地址、联系电话 哦 啊、出诊时间等等， 是 还可以通过地图查询驾车路线和公交线路这些信息。这份地图已经通过首都之窗或者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门户网站对外发布了。 哎，待会儿我去上这个网，我查一查。我就记得我们家东边啊，好像就那么一家，在双井桥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南角有一家东区儿童医院， 算卦呢， 还算大，你知道吗？人不算多， 那个是我知道， 是而且还有专家坐诊。不错，挺好的。要不然你一去这儿研所，那全是孩子，全 是 人。 这 是 东区儿童医院派来的吧？ 没。 但是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啊。 大家呢可以到这个首都之窗或者是北京市卫计委的门户网站啊，来查查这个儿科诊疗地图。 对， 到 咱也分散一下 看一看 啊。 对呀、啊，先让宝贝儿看上病，比什么不强、啊？ 是， 对不对？ 没必要非扎堆儿哈。来，继续我们说说这个热门的小程序。 嗯嗯， 头脑王者被下架了。 前天晚上呢，头脑王者小程序因违规暂停服务一事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从暂停服务的页面说明来看呢，小程序因为违反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而暂停服务，用户暂时无法访问这个小程序，至于具体恢复服务时间仍然是个未知数。 嗯，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头脑王者呢是一款2018年1月份爆红的微信小程序，游戏是采取了双人答题得分竞争的玩法，每局两名玩家随机匹配配进行答题，那么一共呢题目有五道，根据答题所用时间来获得相应的得分，五题答完了之后分数高的人就获胜了。 31号上午呢，头脑王者官方做出回应说呢，暂停服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题目审查不严谨，部分题目给用户带来了困扰。官方称目前正在严格自查，删除不良内容，优化题目审查流程，但并未提及何时恢复服务。也有很多网友在相关微博下留言表示呢，确实审题不严，甚至很多错题被要求整改一点也不冤。比如说有一位叫 at Mr. 坚强的小草说，里面题目有好多简直是脑残粉出的题目 啊， 都是关于某个明星的题目。 是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因题目问题被要求整改的直播答题平台头脑王者并非第一个啊。 哦， 1月14号北京市网信办就百万赢家活动将我国香港、我国台湾作为国家列入答题问题，依法约谈了花椒直播相关负责人，责令全面整改。 对呀、啊， 您还搞直播呢？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基础的事儿都搞不清楚，您还搞什么直播？ 您就下架吧啊！ 您家里好好闭门思过吧。那怎么着啊？无论是任何的问题，既然你是做一个知识性的内容， 你就要严谨， 就应该负责任。 对， 首先要守法 啊， 其次要符合知识， 是 对吧？ 啊， 然后你让大家有情理，那大家除了娱乐之外，还是希望能够在这儿学到点。 那当然了呀， 如果小朋友们在您那儿经常答题，把您的答案就作为正确答案，你对他们的未来负责吗？ 对呀、啊，就混淆视听了呀，是吧？这出了大篓子，谁负责？ 这不是小事儿、啊。 哎， 希望这个责任人能够引起重视，也希望呢。大家发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该举报就得举报。 嗯，没错，及时纠正改正自己的错误。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内容是昨天晚上 月食的时候 你 在干什么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个吻。 哎呀，你这真是蚊、哎，你这像蚊子、哎。 蚊子叮了一口是吧？ 蚊子，你就是那蚊子叮谁一口？在水一方说：“那我可特别淡定，该干嘛干嘛、啊，看着电视。后来我就自己睡着了。” 哎，跟我差不多。 嗯， 宁石榴就说了：“昨天晚上跟赵哥饺子遛狗，看大月亮。等会儿的，我有点混乱。 哎，等会儿乱了， 乱了，乱了，乱了。 赵哥， 赵哥 肯定是人， 是、嗯、饺子是饺子呀，还 是饺子？ 不是饺子。”那遛狗是 不是由于您用了顿号 啊？ 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是什么关系， 是平行的呀？ 对对 对, 对， 还是我不分溜了 的呢？ 我们再把它念完哈。昨天晚上跟着赵哥顿号，饺子顿号，遛狗顿号，看大月亮逗号。小区里看月亮的人真多，热闹，特别热闹。 对对对，哎，你这样还增进了邻里之间的关系， 是啊、 对吧、 啊？ 都是热爱大自然的人啊。都是有好奇心的人。 哎， 原来我们没有那么不一样。乖乖小熊说，昨天晚上月食的时候，我和我老公呆呆小熊一起在我家高层的天台上支上三脚架，在那里冻了一个多小时、 哦、 全程录制了月食全过程。那小北风嗖嗖的冻得我俩哟，今天果然鼻涕都过河了。 好嘛，那怎么办呀？赶紧吃点感冒冲剂板蓝根， 这您得看看 啊。白加黑还有什么呢？ 别听高磊的 哦，不能听我的、 啊、这可能 这顶不回去， 更慢了 啊。一般我都是泡泡热水脚啊，不是用热水泡泡脚 耶、yeah、 自己说穿了 啊。 于轩宝贝说了， 这是高磊说的 是吧？啊，昨天晚上我带着儿子去看月亮月食，开始之后我就问儿子，儿子月亮像什么呀？儿子说：“大饼，但是被爸爸咬了一口。” 有生活，嗯，你在你们家肯定老是作威作福，来个先尝一口。 哎呦，要不然儿子老记着你呢。 儿子那意思就是说，以后他先咬一口。凡凡说，昨晚月食8点多的时候，我抱着儿子看了看月亮。昨天呢，哦、正巧是我儿子农历生日，好吧、哦，希望我的大宝贝儿。还是他爸平平安安，我的小宝贝儿、嗯、金宇凡小朋友3岁，生日快乐，健康茁壮成长，幸福快乐每一天。 嗯，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快乐哈。 对对对对对对。 来看看太医说了，月全食的时候我正在看电视，因为从屋里看不到啊，所以就不想下楼，结果媳妇儿孩子高兴的下楼拿着我的高倍望远镜去看了，然后就结束了，我睡觉了呗。就是您还是没看着。 就是为了家人 啊， 传太医，传太医、 哎， 就说的是您是吧？ 是， 对对，老婆孩子都想您了。广告之后再继续，我们 出发吧。代表我 最近玩游戏怎么找不着你啊？双十一抢了个北京移动机顶盒，大片太多，一看就停不下来，才180元，还送50元话费， 还能买吗？ 到北京移动 APP 首页或发汉字机顶盒到10086购买。 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首付5%，即将2年0%，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轻松出发不等待。上汽大众4008201111。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中山音乐堂新春贺岁，京剧名角荟萃，民乐名家携手，老歌送祝福，相声笑开怀。中山音乐堂初一到元宵节精彩演出，电话65598285，登录官网微信抢票吧。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年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 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可享2年0%，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0%，首付最低30%，更有3万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存款利率双福，柜台转账全免费，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网点。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宝天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利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为什么有情绪？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情绪？ 为什么呀？ 怎么我一播菜百这个指数的时候就特别长？ 这是组织对你与你的信任呀， 关系就特别复杂， 是吧？ 每次到你们那儿我听就是特别三两句就开始了。 那也不倒是，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 我天，不能跟你说话。你这是翻来覆去都让你说了。 对，反正我就是自己没错，都在你们那。 明白了明白了啊，总之我们也不理高磊了。 哎呀呀，别介别介， 说说昨天晚上月食的时候您都在干嘛呢？ 啊，月黑风高的时候， 对，阿尔伯特喊对月啃鸭脖，人生能几何。 您也就这点要求了，还啃个鸭脖，您怎么不吃鸡爪啊？ 卧虎山生态森林公园。 哇哦，在那儿啃呢？ 对， 哎呦， 那把老虎招来怎么弄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那怪吓人的。 对月啃鸭脖，人生能几何？嗯， 您不觉得喝风吗？大早上大晚上的。 对，昨夜寒风中，今天哆嗦嗦 啊！那好，不押韵，再来一个。 怎么不押韵？我押韵是鸭脖的脖。 哦， 谁押的寒风中？这对的是一首诗。 是是是是是， 懂不懂？ 你看着，我还是才疏学浅哈。来看看中艺， 哦、那倒没有 啊。谢谢您，中艺说了，昨天晚上我们7715，这还是一个代号， 吓死我了。 健走团啊，7715健走团组织我们的部分团员在玉渊潭公园绕湖慢走赏月。在红灯笼茶楼走廊浅酌一番，谈天说地，过了一个美妙的月全食节呀。嗯啊，这能称之为节吗？ 他们自己呢就是 节日吧。 对对对， 可以可以可以啊。 哎，我也有一个健走团， 叫什么名啊？ 私奔 私。我天呀，你是要跟谁呀？这得有个主啊。 中间有个点儿，就是他是私人的，一起来奔走的这样一个团。 哦，我说的呢，要不然怎么也得找个主，要不然不算私奔。 我天，自己对自己算离家出走。 对啊， 海杰说了，从月食开始到月食结束 啊， 一直在加班。 不 要说月食 就是月亮炸了，我估计就是下一机灵之后，然后我还得继续加班。 好像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经常有一顺口溜，就是形容比如说哪个孩子同学哈长得不好看，比如说王一一回头。地球抖三抖，什么王一怎么怎么样，月亮什么什么就怎么着了。 你跟地球有仇啊？ 不，地球我爱你啊，地球妈妈。 对啊，凯杰是不容易啊，就确实很多朋友都在加班。 是是是啊。 你有没有？ 我昨天没有，但前两天有，就赶春节节目的时候有。 哦，为什么节目要用赶这个字？ 这做，赶着做。卓就说，昨天晚上老公啊带儿子出去看月亮了，我们家就特别安静，我呢就在家里边安安静静的听隔壁吵架。 嘿， 你说他们俩已经连续吵两天了，真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怨呀？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哎，不是不是、 不是，这是卓卓说的啊。 妈哟，我觉得你要这样，还不如去劝劝。 我也觉得是， 都是邻里。 是是，您就敲敲门，当当当。 不行，你就捶捶墙。您好， 捶捶墙。 您劝劝劝啊 啊。 你们要听不清楚就把墙凿过来。 嗯，但是我告诉您， 敲门吧， 这个劝架是有规律的。 哎哎， 有说法。您既然是作为一个女性，您劝架，如果真劝的话，您即使觉得这个好像对方女性好像不太好，您也得说男方不好。 哎，先向着同性说。 对对对，您不能说先向老爷们儿，那就出事儿了。 也不至于，我天，你这心眼多的人真是受不了。 是吗？ 当然高磊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对吧，也对的。 大萌说我在玩王者荣耀，嗯，准备上王者，错过了月全食。 哟， 那你这不算什么。做刚才有位朋友说冷若冰箱说了 王者六连胜。因为都去看月食。 对，大咖们都没在玩啊，是吧？ 反正就是竞争者少了呗。 嗯， 对对对对。 微笑说了，早啊，昨晚加班，我8点多了才到家，看楼下一堆人在那看月呢，我老公也在那一堆人里头，吃完饭带着儿子就一起加入了， 好久没瞅见楼下聚了这么多人了，看着我老公拍的月亮超级棒，这是你老公拍的， 发现了很多拥有天文望远镜或者高倍望远镜以及摄影爱好者 啊、 哦，或者这些望远镜的拥有者们，哎，很多都是我们的听众，真棒，特别美。 这能自己拍出来这个？ 他需要透过那个望远镜嘛，他镜头前面比着望远镜不就行了吗？ 你说我这脑子真是进水了，就想不明白这事。 天哪，这个别人又说是我说的，但是刚才那位朋友叫我袁凌坤，我没干嘛， 没干嘛， 月亮不是我弄没的，我没。不是我， 不是你啊！哦，行，我们知道不是你， 早就知道不是你，问的是你别的事情。 哎呦呵，待会儿再把别的事儿再招出来， 说什么算什么吧。 好吧，宁石头刚才上一节不是说了吗？昨天晚上我跟着赵哥饺子遛狗看大月亮，人说其实是我就跟着赵哥吃完了饺子，然后我们俩一块儿去遛狗看大月亮。 把动词全省略了，以为好几个人呢。 真是，您这 琪琪说扛着天文望远镜陪儿子在楼下待了半个多小时，真是快冻出鼻涕了。你看，这是为了小宝贝儿的爱好，对，方方面面吧。 回乡下饺子说了，孩子一年级，妈妈群里相约8点在小区空地集合，大人看月亮，孩子们在地上疯跑，比在学校碰面他们都兴奋。 孩子不是去看月亮的，孩子是受到月全食的影响，变得狂躁起来。 狂躁起来，我的天！ 他这种影响并不是说什么电波什么的，就只是说，哎，聚在一起了，好开心，你知道吗？提前过年了。 对， 哎，挺好的， 挺好，多少件事儿啊！ 小学生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这是对的啊。这152年，见一次呢，是指肉眼可以观测最佳的体验 哦。 并不是说月全食152年一次 哦， 月全食很频繁啊，日全食是比较难见的。 月全食、日全食、 日食，我小学的时候见过一次，那会儿让大家都搞玻璃，然后涂。 对，那个时候就是 那时候你是不是已经上初中了？ 差不多吧，反正还有我们搞科学实验，用一盆水，也不是加点什么东西，然后让它投射进来，就那天白天嘛，在操场上。具体怎么操作我忘了， 看得我天，白干了这实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说说昨天晚上月食的时候您正在干些什么。接下来我们给您说说热点消息以及文化资讯。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电视剧的事儿。 好， 近些年呢，主要都是都市情感剧、家庭剧 是 啊，这个抗日神剧 是 啊，还有这个谍战剧都特别火。这一火呢，很多年没有提起的就是武侠剧。现在武侠剧好像又要那个起风了啊。备受期待的新版《寻秦记》最近在网络平台播出了，却创下了豆瓣评分2.5分的低分记录 啊。 虽然我并不以这个平台的评分高低为鉴别这个水准的 唯一标准， 标准，我根本不以它为标准，但是呢，它是一个参考值。那么这部原作曾称为古装第一穿越剧，当时还没有穿越这概念呢， 是， 但是确实已经穿越了。改编自香港武侠作家黄易同名代表作的电视剧呢，曾是不少80后共同的时代记忆啊。由于新版改编太差，甚至把古天乐主演的老版本都送上了热搜。哎，古天乐那版还是不错的， 是吧？那翻看哈，今年已经立项或者在筹备的电视剧目录，新一波翻拍武侠剧的热潮又开始了。 这说明别的又没得拍了， 真是，哎，又开始翻老 IP。这其中呢，包括什么呢？有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包括古龙的《绝代双骄》《九月莺飞》《陆小凤传奇》，还有梁羽生的《平宗侠影录》。 哎，谁也没放过。 哎呀，全都有这几部著名的， 这几位大家都加上了， 全是、 武侠大师。已经远去的武侠江湖依然是国产剧翻拍的热土啊。就说咱们这儿不好看没关系，可以往外国卖，外国看着比较带劲。 对他们重新再过一遍 啊，对。金庸封笔，古龙逝世啊！随着武侠小说这个大师辈出、经典频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曾经风光无限的武侠剧迅速走向了凋零。在大女主剧、涉案剧抓人眼球的今天呢，武侠剧显得不合时宜了。仗剑走天涯的情节不再让观众热血澎湃，大侠们纷纷夹刀流落到了2、3线的卫视。 哎呀，和以往这个武侠剧由当红演 演员单纲主演，不同的是如今的这个武侠剧啊，成了新人演员锻炼演技的试金石。这新人可以说就省下了不少制作费啊，也降低了投资风险。那么去年开年，一部新版的《射雕英雄传》，新人演员李一桐版的俏黄蓉令人眼前一亮。那么今年1月20号开机的新版《倚天屠龙记》也是同样选择了新人演员曾舜晞、陈玉琪，分别扮演了张无忌和赵敏。 哎，这种角度看呢，倒也是一个好事，让新演员能够有机会练练手， 对， 提高，有一个让我们不用在剧情上我们也觉得乱哈，剧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是， 哎，只要你演得好，我们都能接受，也不错。 是， 回顾将近20年来呢，内地翻拍武侠剧的代表作，武侠味儿啊越来越短，越来越淡啊。经典的意义就是让人们毁掉经典吗？这句话形容武侠剧的翻拍潮流好像有点太合适了 啊！ 如今的种种武侠剧翻拍版本当中，言情玄幻戏谑的成分喧宾夺主，江湖还是那个江湖，那古老的侠客和他们的传说呢，哎，面目全非。 对，最令观众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就是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武侠偶像剧式的拍法。那怎么说呢？这种所谓的创新啊，主要就是增加情感元素的比重。最具代表性的是于正版的《笑傲江湖》。 不许随地吐痰。 这部剧呢，不仅大大增加了霍建华扮演的令狐冲与岳灵珊、任盈盈的感情戏，更是编造了令狐冲与东方不败他们俩之间暧昧不清的感情戏，我的个天儿！众多的金庸迷直呼辣眼睛，说金庸先生年纪大了，别再气他老人家了。哎呦， 对对对，那你看都是翻拍，你看看那个电影《东方不败》拍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当然了， 对不对？那种潇洒，对吧？ 嗯、 你得注重一个比重。眼下呢，遭受群嘲的新版本《寻秦记》，本应在特效技术和理念上有所更新，却生生把特效做成了巴啦啦小魔仙同款，把故事改成了网络流行语大杂烩。本来呢，从今天的角度看，老版的《寻秦记》的制作非常粗糙，服道化都充斥廉价感，但老版试图复原战国时期历史故事的精彩，并表达作者的历史观。而新版《寻秦记》除了画面上随处呈现的山寨美学，更大的问题是呈现出一种无法让观众带入其所呈现历史环境的尴尬感，就不知道您这搞的是哪儿、我也不想跟你在一块儿，越看越烦躁。哎，总之这《寻秦记》翻拍的失败反映出的是电视剧剧本原创力的低下以及内在精神的巨大空洞。 对， 如果原创力不高，就不要随便的改了啊！您就老老实实的照搬练练手不也行吗？ 我觉得这些经典您就别碰了。其实呢，咱们是有对比的， 便宜啊， 咱们这个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比如说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去年一月份上映的这个《射雕英雄传》新版的、启用了新人演员，为什么当时那部剧特别的火，网络和电视平台同步播出的时候都特别的火，就是因为人家演员投资的这部分少了，把大部分的这个资金全部用于服道化，包括整个的 更需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剧本的编排等等。你现在再看看这部刚才我们提到 刀刃上吗， 寻秦记哪儿都不沾，三不沾、 三不沾，哎，没有三不沾好吃，我跟你说三不沾那可地道， 是吧？ 这寻秦记拍的 混沌呀，行也行，你说这都是谁惹的祸呀？这是、 都是，嗨，那只能赖月亮吧。 啊，这就赖月亮了， 那我能赖谁？我惹不起谁呀、但是大家不要惯他们这毛病哦。 对，咱俩还是乖乖的躲在地球上吧。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无恋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沉冬。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才会在刹那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 错，是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风。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 这个很多朋友呢都昨天晚上染上了这个寒冷 啊， 对，染上风寒了， 是 啊，不叫风寒啊，总是受了风寒了吧， 对对对， 哎，对对对，这有点是月亮惹的祸，但说白了还是咱们自己没有做好防寒的准备， 当时太激动了， 对，大家今天呢最好都可以采取，比如说这个身体如果允许的话， 嗯， 真的拿热水泡泡脚啊， 啊， 适当的到单位的医务室啊或者一些医院去看一看，多喝温开水， 是是是， 对，注意保暖啊，这感冒呢怎么也得有一周的时间才能慢慢的好。 我告诉您，每天现在我下午都喝一升的热开水， 嗯， 直接往里灌， 多补充一些 VC 啊，像他那么喝也不对，大家多吃一些水果吧， 对，维生素，嗯，啊， 对对对 对， 泡腾片。 如果您还今天觉得特别特别还是冷啊，就人老是觉得冷啊，您可以这个低头，一低头呢脖梗子后面有个凸起的大骨头， 哦对， 这块你可以使劲的搓，这个地儿叫大椎，把这个阳气啊释放出来，驱散一下体内的寒气， 嗯，挺酸的，嘿，自己嗯 要搓啊， 哦，搓揉， 对，使劲搓，把这个对，或者用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冲一冲，冲一冲也是可以的， 嗯 嗯，反正总之大家驱驱寒气吧， 是， 注意一下身体健康， 该搓澡了，我倒是 不理你，非要把自己这个特点展示出来是吧，高磊不讲卫生 啊，各位朋友， 好， 我们来看看张海明飞。我老婆说要去看月全食，我说有什么可看的呀，只要月亮不圆的时候就可以看成是月食了呗，然后他就睡觉了 啊，就这样那有点无聊了是不是， 嗯，他说的倒也不是完全没的，但那个是月亮动 啊， 啊，当然这也不是说地球动了，公转自转嘛，都有关系， 对对对，反正我是闹不明白，啊，巧克力说了，我陪孩子玩，孩子爸玩游戏，然后婆婆呢给着凉的奶奶熬姜丝水， 你看看这多好， 哎呦，完全忘了月全食这事儿。顺便啊我问一下哈，有宝宝的高磊对于生男生女有啥看法，我总觉得有生儿子的在说自己孩子的时候总是我儿子我儿子的，特自豪，我特看不，其实我特别喜欢闺女，真的， 这无所谓吧，这不是 我姐就俩闺女呢，我特羡慕，真的， 生了啥她就愿意说我闺女我闺女，生儿就说我闺女， 啊，我儿子我儿子， 对对对，她要指着她闺女说我儿子 那也不行啊， 他不是你也不答应呗， 对， 哎，错了错了，你那是闺女， 嗨，都好，都是自家宝贝儿，是不是， 对对，我刚才想了张海明威说那个话，他实际上是把月亮变化在很短的时间给你完整的呈现了， 哦， 连续的，就是你看到是连续的，不是一张一张，你原来那个月亮它不是一天一天变的， 对对对， 它变化周期长你就观测不出来， 嗯， 这个不是很 很快， 哎，啊，所以你老婆要听节目估计还得怪你，嗯 小绝尘说了，其实古天乐那版的《神雕侠侣》连台词儿啊，都有好多完全是从原著里直接摘录下来的。 嗯， 俊男美女有演技，再加上忠于原著，那才能成就经典。这是小绝尘的看法。 对对对，尤其但是尤其古天乐之后越来越黑，就没有原来白的时候。 对， 俊， 反正但是后来越来越黑之后， 不重要， 这片酬也是越来越高。 嗯， 走对了路子吧。 哦，是这个原因啊。这个 Hope 说，昨天加个班快九点下楼买饭的时候，月亮都恢复三分之一了，哎，太遗憾，也不等我， 哎呦 天哪，月亮要等你我们也都供着你， 你就大喊一声嫦娥，你不是月亮姐， 那你不成，月亮姐姐，中央电视台那位， 好吗， 夏天同学 啊，夏天同学， 他是夏天的同学， 哦对，咱们台另外一位主持人， 你都忘了夏天是谁了是吗，无情无义的人，你们是不是还一块做过节目， 是的是的， 嗯，早晚你也会把我们忘了， 哦，没有我记性不好，哎呀，唐朵妈就说了，今天又是磊哥找的音乐吧，经典歌曲我超喜欢，月亮惹的祸送给你 自己挑这么一条念，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夸自己呗。 呆呆小熊说，昨天晚上有月食，媳妇儿下班后回家匆匆忙忙做完饭，我们两个就上楼顶天台去看月亮了。 嗯， 结果因为刚开始上去的时候月食还没开始，只有圆圆的月亮在天上，拍了几张就回家了。回家后我把 DV 相机、三脚架、手机都带上，又穿了好几件衣服，重新到了楼顶上。然后呢 ,19 点44分录到21点30分。当录到21点15分的时候，媳妇儿受不了了。 哦， 给他冻回家了。而我一直坚持录到 DV 都没有电了。给我冻的呀。不过整个月亮从初亏一直录到了升光。 哇， 真是不错。 难得的资料好好留着，回去编辑成一个小视频。 心烦的时候就看一遍。 对。 嗯，给自己点能量。 是。然后又开始吸溜鼻涕。 发个火是吗？ 多喝点水，多喝点水啊啊，去去寒，去去寒。 嗯，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昨天晚上月食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 对，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新事，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我这儿看见一特逗的，先说一下。 嗯 ，Miss 差不多说，哦，这三种现象集中在一起不常见，月全食还是常见的。昨天我都听专家说了。 哦哦哦， 我跟你说，昨儿我看的可清楚了， 是吧？ 我是在网上直播看的， 也不错。 我发现这月亮能量隔着这个电脑都影响到我了， 真的呀？ 没看一会儿我头疼就睡了。 哎呦， 哦，后来想想可能是离屏幕太近了。 眼睛受不了啊，原来 谢谢您啊，这不是月亮的能量，这主要是您自个儿的 能量。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文化快讯哈。 嗯， 捉妖记二的首映发布会近日举行了，现场的主创不仅畅谈了自己对于角色和影片的理解，还分享了很多拍摄趣闻。像井柏然延续了自己在捉妖记里一的角色，梁朝伟扮演的呢是一位爱出老千的赌徒。 出老千的赌徒 啊，那么机缘巧合的认识了萌妖胡巴。李宇春呢则说自己是有钱任性的钱庄老板，在感情上有点小白痴。那么此外呢，还有杨佑宁出演的是有很多动作戏的帅气天师等等等等吧，这么多角色，大家关注一下。 是是，这还有什么对影片的理解和这个 演完了吗？ 演后谈？ 不是不是不是， 这影片很深 是吧？ 哎，得好好理解啊，大家。北方风格的都市喜剧向来是荧屏收视的宠儿啊，喜剧演员刘刘首次担纲总导演兼主演吧，推出电视剧越活越来劲儿，严学晶啊、范明啊、修睿啊、乔杉、于洋领衔主演，还有王君平、巩汉林、朱时茂等实力派的喜剧演员来加盟啊。故事讲述当下都市小人物的奋斗历程。 没错， 嗯。哎，不过我看了一下那和平饭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哦，那个谍战剧是吧？ 对对对对，但我爸不爱看，我爸非说人家陈数长得跟以前不一样 了。陈数有点就是太死板了，那张脸一直没有什么表情，我觉得。 我是觉得色调可能有点问题。 调的是吧？ 嗯，像外国电视剧色调怪怪的，反正。 另外呢，由关锦鹏监制，吴有音导演兼编剧，久石让配乐，赵又廷、杨子姗主演的冒险爱情电影《南极之恋》即将于明天上映。影片呢，近日正式发布了由张韶涵演唱的推广曲《没离开过》。 对， 哦，就刚才咱们提到那首歌是吧？ 嗯， 哦， 31号凌晨，王力宏在微博上围观了一位认证为声乐老师的一则微博问答，问题是：老师能评价下周杰伦、林俊杰、王力宏三人的优劣吗？这三个都是华语乐坛最重量级的新生代实力歌手，您觉得谁的嗓子是现在保养最好的，各声区最科学舒适的？等等等等啊！回答问题的博主给出的评价是：这三人的唱功，我认为林俊杰大于周杰伦，大于王力宏。在面对自己唱功被评价为垫底的同时呢，王力宏还忘了勾选取消自动转发，结果让网友都知道他围观了这则微博问答，就是人家自己对自己是一个有一个谦虚 非常正确的认识。 是吗？你是觉得王力宏的嗓子不好是吗？ 不，我觉得他跟周杰伦反正差不多，林俊杰确实嗓子好， 对，明显一点 啊，对， 就是人家比较谦虚，也比较客观， 是 是 吧？ 非常好的啊。 好，好，好，那接下来时间呢？ 就说实在的，如果这真的是一种推广方式，也是高级的推广方式， 真是 比制造绯闻呐、干一些无聊的事强多了。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我们的所谓明星们，可以来很辛苦的工作的人当中。来鼓励他们， 没错， 这样的事儿吧。 好，稍事休息。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5、6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全新7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2日至4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老师。郭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你好，郭老师。接下来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北京以及全国其他重点的旅游城市的旅游天气吧。 嗯。今天北京这个重点呢就是冷空气的影响了，这个冷空气影响下呢风力会逐渐的加大，空气将更加干燥，今天这个冷空气呢是逐渐渗透影响北京的，那么等到入夜以后，北风呢就会明显的加大了，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这个有了北风啊，空气就会变得更加干燥，一方面呢大家要注意防范这个阵风可能形成的一个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呢就是要需要注意多喝水，防止这个缺水引起上火，要注意皮肤的保湿护理，要注意这个防范的火灾的发生。除此之外呢，早晨这会儿呢气温还是比较低的。目前呢就是说8点来钟，这个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是零下6度多到零下8度多。比昨天早晨的这个同一时期的气温要低4到5度。外出呢请注意保暖。不过呢今天白天气温上升呢还是比较快的。一个呢是今天这个预报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这个转多云的时间会比较晚一些。这样的话就是大部分时间这个光照还不错，再一个呢就是说白天这个小北风扰动啊，对气温的上升也比较有利，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5度左右，昨天的最高气温是4.3度，这样的话今天比昨天这个气温还要稍微高一点，这中午前后呢就不是太冷了，那么这个北京未来几天这个趋势啊，主要是就是还是这个气温呢总体来说呢比历史同期要偏低一些，天气偏冷。那么从这个全国天气来说呢，就是在咱们京津冀以及周边，北京周边的情况看，基本上是和北京的情况差不多。今天呢，这股冷空气呢将逐渐的影响到整个京津冀地区。冷空气靠近的时候呢，云会逐渐的多一些，但是呢不会出现降雪天气。这样的话，天气对春运呢还是比较有利的。主要就是说这个需要提醒的，就是在咱们京津冀地区啊，就是河北的北部。这个气温会比较低，像夜间呢可能会达到一个零下20到零下24度这么一个情况，比北京要冷多了，这样的话就是到这个河北的北部啊，这个要注意这个更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吧。那么从全国的情况看啊，咱们之前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的雨雪天气呢是明显的收缩，今天呢全国只有这个新疆这个南疆的这个西部山区，内蒙古的东部，还有咱们川西高原，云南的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地呢有小雨或者是这个雨夹雪，有小雪或雨夹雪， 其中呢可能局部地区有中雪，其中呢另外就是说这个贵州啊西部可能会有冻雨，云南东部和这个台湾的东部呢会有小雨天气，这是这个全国就是基本上就是雨雪天气呢就是这么个范围。不过呢这个尽管这个中东部地区的雨雪天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后续的这个影响呢还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呢要前往中东部地区的朋友呢要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信息，以及它对交通的影响，根据具体情况吧安排出行。另外的话就是云南这两天的气温呢下降比较明显，天气呢会更加的阴冷，这一点呢也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注意，是这样的。 嗯，是。哎，郭老师，昨天晚上有超级大月亮，您瞅了没啊？ 嗯，我看了一眼，就是从这个最初的这个初窥到的这个就是整个月亮被这个盖住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后来恢复呢我就没看了。 嗯，是是是。哎，那今天晚上也会起风，您也得注意增减衣物啊，多穿点，注意保暖。 好嘞， 好，谢谢郭老师，谢谢。 哎，好，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个线圈图上是从光明桥一直要到建国门桥，这个南往北的方向都是比较拥堵的。另外呢北二环啊这个东西双方向都是拥堵的。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在早高峰的时间出门，拥堵尽量让它别影响您的心情，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再次提醒各位啊，早高峰的时间您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呀。我们俩操着心呢。 对啊，今儿还挺堵的，瞅。 对对对 对, 对 啊，那线圈图全是红的。 没有 啊，没有啊， 你负点责任吧。 我就二三环你看这不都挺红吗？ 二环 挺红， 二环从那个小街桥一直往南到建国门桥，大段的是绿的，一直往南。 哦，往南。 对，从那个建国门桥往北一直到小街桥，这个都是绿的。 绿的绿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对对对。 还有三环，内环方向，东三环也是绿的为主， 啊、 外环呢也是东南三环比较多。 对，都紫色的都，反正。 不能，由路况这工作不能让你做，跟做菜老是少许适量。 对，我就看不明白东南西北，你知道吗？我老分不清楚，自己得先捋一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也没办法，我是王一， 我是不分东南西北的高磊。 哎呀，刚才我们已经连线了北京市气象台的这个 郭老师， 郭老师跟我们说，他昨晚也看了这个可爱的月食哈， 对， 得一见。 大家也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昨晚月食的时候您在干什么啊？ 静待花开说了，昨天啊月全食的时候我正在健身呢。 好啊， 哎，我当时健身的过程当中我就瞄了一眼， 哦，瞄了一眼， 瞄了一眼，嗯，我赶紧就披上衣服我就下楼我去看去了，正好是月亮没了的瞬间，因为我穿的太少，你也知道健身嘛，对吧？转身我就上楼我继续练。就没带看，干脆利索挺好， 吸收了一点能量， 嗯，啊，就继续加油干。 蓝天说，昨天看了科普视频，地球和太阳有五度的夹角偏差，产生半影区和全影区，大气层过滤掉颗粒尘埃水滴折射的光，投射到月亮之上，呈现红色的月亮啊，概述就是这样。我打水的时候看了一会儿月偏食， 嗯，我天呀，嗯，您是学天文的吧？ 水打完了我就回去了。 哦，好，好，好， 主要是打水，嗯，并不稀罕月食。 小薇说了，又来晚了，来晚了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我跟我娃的对话哈， 嗯， 然后那个我就问哈，宝贝儿，月亮哪儿去了？怎么少了一块儿啊？ 这妈呢，没什么事儿，非要跟孩子斗话，你听听 啊。这娃娃就说：“ 妈妈，被猩猩吃了吧？” 这娃娃是石猴，大圣吧？这娃娃是。 然后妈妈就说：“那猩猩为什么要吃月亮啊？” 因为猩猩太饿了，它只能把身旁边的月亮给吃了。 啊，顿了几秒之后，我们家娃哇的就哭了，边哭还边问：“啊，月亮没有了怎么办呢？我就不能睡觉了呀？” 这什么娃说？ 因为我 总之宝贝儿就哭了。 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平时啊总说太阳下班了，月亮就会上班，月亮一上班啊，咱们就该睡觉了。 你看看 啊， 你没事逗孩子， 是 月亮哪儿去啦什么的。嗯， 对呀，啊， 那你倒给他讲讲这道理啊，你别让他哭啊。 对，今天月亮空班了，你说怎么办？ 月亮没空班，是地球加三儿了。 对，啊， 哎呀，海龙说月食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我很忙，在吃鸡。 嗯嗯 嗯，吃上了。 哦，游戏吧？ 对， 可能是 打游戏的全赢了。我跟你说， 哦，LY 就说昨天晚上在家跟我老公还有儿子，我们吃着这火锅是吧，喝着小酒， 哎呦呵， 从阳台上观看着月亮的变化，这叫一个美。 月亮下锅下酒啊， 哦， 不错。 我天，什么味儿啊？ 是真名士自风流。嗯，哦，不认识的字母说，昨天晚上我开着阳台大窗户，支上三脚架，调了半天单反。哎呀，我这二把刀的眼神和二把刀的手撅着屁股一个多钟头拍了几张，真是冷到其次腰受不了了。 姑娘家家的还得注意保暖，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你瞅瞅昨天有没瞅见的，怎么办呢？人韩卫东自己个儿做了个月亮，我们看见照片。 还有这个人呢？ 对呀，啊，是在自家的这个阳台上哈。阳台呢一般都有这晾衣服的架子，在晾衣服的架子上面，他用晾衣服的架子夹住了一个黄色的盆。 嗯， 远远望去还真是若有若无似有若无的这么一个月亮出现了。 但是你搞的是满月， 满月 并不是月食 啊。对， 哎，你得涂黑了半个盆， 啊，那你就涂黑了再拍一张吧。 啊，那也不是满月， 那就看不见了。 啊，那也不是月食，月食是挡上再过来的。 哦， 对对对对对， 那得 消失的过程， 那得多买几个盆， 脑袋挡一下不就完了吗？ 哦，对对对，哦，对对对，是这意思。 你是不是开了一卖盆的店？ 我没有。 西善成说啊，对，昨天晚上我是看了月全食了，真的在朋友圈里看了完整的月全食的过程， 也不错哈，啊，没着凉。陈店说，我昨天全程用相机给拍下来了呀，但是我告诉你，很多照片我都没对准焦，没白动一晚上我， 虚的一大片，拍出了饼的效果， 也是朦胧美嘛，挺好的呀。 月朦胧，鸟朦胧。 对，那不是琼瑶的作品。扯远了，再回来。 对对对，今天跟大家说说昨晚上月食的时候您都在忙些什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稍后说说旅游还有世界趣闻。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咱来说旅游消息，说咱这个北京平谷的事儿。 嗯， 2月16号到2月20号，即正月初一到初五， 是。 哎，平谷区呢将在平谷区滨河森林公园举办平谷春节文化庙会。 好事儿啊！庙会期间的主办方将提供150,000张免费门票。那么从今儿开始到2月11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市民朋友呢可以登录平谷观画啊，微信公众号来抢票啊。来，记住啊，平谷观画，观呢是长官的观，话是说话的话， 长官的观，不错不错啊。本届庙会呢将全面梳理展示京津冀3地特色文化项目，还划分出了童趣娱乐游艺历史文化展览、非遗展示互动、提琴文化展演。你这一会儿得说说为什么要这儿专门有提琴 啊、哦？为什么呀？ 大桃文化展销、奇石文化展销、书法之乡展示等多个主题区。 嗯， 为什么有提琴呢？平谷区小提琴制造非常厉害。 对，全国大部分的小提琴都是 全国，全世界每3把平谷区就做了一把。 哎呦，你说我打小我爸怎么没让我学小提琴呢？家门口就做这事儿的。 你那会儿可能还没做 哦，没做、 你躲开了之后，人才终于开始可以开展这些。 要不然我就浑身没有音乐细胞呢，我就嗨。那其实啊，这个其中呢，庙会现场还专门设置了20个传统的非遗项目的展台， 哎， 邀请来自京津冀3地省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以及平谷区级的项目参加展示，包括天津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天津泥塑、平谷民间剪纸。庙会上呢，还将有平谷书法家现场挥墨表演， 嗯， 送福字儿、送春联儿，有小提琴家还现场进行小提琴演奏呢。啊， 多好啊， 嗯， 对不对？大家记着啊，那平谷观画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抢票。 对 啊，那来看看通州，通州亮化大运河，岸边水上添奇物。通州区呢，今年将实施运河沿岸景观照明亮化提升工程1期，打造通州大运河夜游品牌，展现魅力的城市副中心风貌。 嗯，是的。那么运河的沿岸呢，景观照明亮化提升工程1期，北起五河交汇处，南至漕运码头，全长8.2公里。这段运河两岸云集了运河商务区、行政办公区、大运河森林公园以及未来的城市绿心等等。通州区呢，今年将在大运河两岸的林间、廊道、骑行步道安装夜景的照明设施，所有灯光的颜色搭配啊，都由专业公司负责，按照通达千里、运化古今的理念，再现大运河的文化历史、时代风采。 事实上呢，通州区居民对大运河的感情一直是很深的，在春夏秋3季，很多居民晚饭后那都要到大运河的边上去散散步。 嗯， 几年前完工的东关大桥夜景照明及水帘工程，现在已经成为了周围居民晚饭后最常散步的场所了。景观提升工程完成后呢，8.2公里长的运河段将会被灯带全面点亮，与周围的城市灯光组合在一起，展现魅力的照明体系，打造恢宏大气的城市副中心风貌。 哇，而且还有好事呢。 嗯， 工程完工之后呢，居民呢不仅可以在夜晚的大运河岸边散步啊、骑行，还可以乘坐游船从上游缓缓的驶向下游，哦，通航啊，一览运河的夜景。目前呢，从五河交汇处到漕运码头全长8.2公里的河段已经可以观光通航，预计到2020年，京杭大运河的北京通州段、天津武清段和河北的香河段将实现全面通航。 好消息，好消息， 真是太好了。 对对对， 哎呦， 这样我们说完了通州大运河呢，我们再来说说巴黎塞纳河 啊。好， 北京天气是持续干燥，但法国恰好相反。嗯，法国最近遭遇了50年来罕见的大雨，哇哇下。 哎呦， 塞纳河的水位层层涨啊，威胁首都巴黎及周边地区了。 哎呦， 目前有1500人都被疏散了。卢浮宫也关闭了部分的场馆，很多个火车站被迫停运。 是，这法国气象局呢就说了，法国全国1月份的降雨量逼近了正常水平的2倍。而2017年12月份和2018年1月份的降雨量达到了过去50年来的最高值。 这雨下的太多了，塞纳河及其支流水位高涨，已经淹没巴黎周边的不少区域，对巴黎城区中心也构成了威胁。那么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言呢，巴黎所受洪水威胁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为了谨慎起见，巴黎多个火车站宣布停运多天。 嗯， 塞纳河上的观光船也不拉客人了。卢浮宫关闭了部分场馆，包括它地下的那部分， 那肯定不行。 它不仅场馆关闭了，很多珍宝它都收起来了。 那是， 对吧？ 啊， 还有奥赛博物馆、 对对对， 屈原美术馆等等，都是严阵以待啊。 所以在这也提醒想要去法国游玩的朋友，您也得关注一下这天气情况。 嗯 啊，不行您就先别到巴黎去了。 对， 法国也不忒小啊， 也挺大的，挺大的。 就马赛呀 啊 对吧？ 还有什么？法国南部也不错。 要不然去别地儿，他现在不是深根嘛，对不对？ 啊，先去意大利， 可以啊， 是吧？挨着嘛， 你就荷兰、德国哪儿都行吧。 对对对， 他那欧铁都到， 都到都到，方便方便啊，只要您时间够就行。这一说，我告诉你，咱俩这么一说，没半个月他回不来。要不然你说怎么办？ 不是都去，您选一个地儿， 选一个地儿，那行那行，好嘞， 巡游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弯弯的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需前进不需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情，带你飘向天上的宫明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花好月圆送给大家。鱼儿说磊哥选的歌吧好听， 今天把他夸的他的信息全念，批评他的信息我也没找着， 我一点都没有。 今天互动说说昨晚月食的时候您都在干嘛，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嗯， 赶紧跟我们聊一聊。 好， 哎，这儿有一个比较新的路况，赶紧跟大伙说一下。 好， 目前呢是这样，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北五环香白旗桥到奥林西桥西向东，还有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南向北， 嗯， 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时速都低于20公里啊。嗨，你就说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二环南北双方向， 对呀， 对对对，但是别抱怨人家了啊！二月第一天啊，希望大家出行都顺利。今天二月第一天， 是加油吧，各位朋友！再过不到一个不是半个月的时间，咱们可就放假了。 哎，正经是差不多 啊。金牌咖啡说，昨儿晚上 啊， 我站在院子里， 嗯， 我拍月亮，我从月盔我一直拍到红月亮，我都发朋友圈了。朋友他让我坚持， 好几个朋友指着您呢 啊，拍一套我实在受不了，太冷了呀。 朋友让我坚持拍一套， 那我告诉你，其中他 这朋友不记得，朋友怎么不出来拍？ 你说谁呀？你说谁呀？我也是，我就有姐的朋友圈，我就跟姐在。 就是姐说朋友啊， 对，我就说姐，您坚持拍一套，您到时候发我。 哦，你就是姐，就说你，你让姐在外边冻着，对吧？这位姐姐在外边冻着半天拍一套，你跟家里 我是过意不去， 是不是泡着脚就看了？ 我就都是泡着脚，我都睡着了。后来我都没去他朋友圈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姐，我对不起您啊，待会儿我去您朋友圈，我拿照片去。 问清楚青天，好，赶紧出差，这天不在，你也别让我拍了。一会儿高磊说没事，哪儿的月亮都一样， 都一样啊。 这跑不出去，你的 Monica 昨天晚上一进门就被小宝黏住了。 中途呢试图往窗外看了看，朝向的问题什么的反正也没看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看了看朋友们发的朋友圈，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没关系，心中有明月，每天都是夜里敷假面。 什么什么？ 嗨，就是看美少女战士看多了。 哦， 男朋友吧， 我都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 面 哦，哎呀，谢丁培说了，昨天晚上用单反拍的，截图了，拍的时候正好一架飞机飞过，效果不错，像流星一样，你瞅瞅，是不是？ 那是因为你拍虚了吧，像流星一样。 哦，他怎么两架飞机同时过呀？ 不是，那飞机上有顶上的灯，侧面的灯。 哦， 人飞机是个立体的，你以为是个扁平片啊？ 我这脑子不就是扁平的吗？ 别 哦，没有啊， 你是立体的，是 立体的，立体的，好好好， 非常的聪慧。这么聪慧的人是不是给我们放一下地税小贴士呢？ 我就不，时间也差不多了，来听听吧。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上期话题，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和噪声的分贝数又该按照什么方法和顺序计算呢？ 对于纳税人安装使用符合国家规定和监测规范的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按照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计算；纳税人未安装使用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按照监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的监测数据来计算。因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多等原因不具备监测条件的，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排污系数物料横算方法来计算；不能按照上述三项规定的方法计算的，则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抽样测算的方法核定计算。 接下来说一说应纳税额的计算。应税大气污染物及应税水污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以具体适用税额，应税固体废物的应税税额为固体废物排放量乘以具体适用税额，而应税噪音的应纳税额则为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对应的具体适用税额。 这期节目就先介绍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方面的内容。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呀，时间不多了哈。 嗯， 那这个给大家重复一下天气情况吧。 好的， 对不对？ 好， 气温在前两天的短暂回落回暖之后再次回落了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将降到冰点以下，达到-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回落到-10度了。双休日期间呢继续维持较低的气温，最高气温0度到-1度，最低气温-8度到-10度，天气晴好，风力不大，大气透明度高，适宜呢周末您安排出行。 嗯，是的， 提醒大家再出门可别冻着啦、 啊、 或者周末您在家各位观看这个月食的朋友就暖和暖和。 是是是、嗯、再念一条吧。多多洛就说了，昨天晚上跟老公去南海子公园的天台上看月亮，别说人还真不少，那边漆黑一片，没有城市灯光的干扰、 哎、特别漂亮， 月亮格外的美，看着它的神秘的变幻，感叹着造物主的神奇，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 嗯、也有秋神这样的，盯了一晚上就是没看到全覆盖。那您也辛苦了， 待那地儿不对， 希望大家看没看到都能够幸福团圆。 是是是 啊， 马上就该到团圆的日子了哈，过春节了嘛。 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嗯，下面的节目是娱乐72变， 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嗯， 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